个寂静无声不眠的夜晚，独自

愿意为你分担。 让我陪你吃苦，让我给你幸福，让我为你全心全意打造一个爱的国度。 让我陪你吃苦，让我给你幸福，让我的爱变成你的全部。 让我陪你吃苦， 让我为你全心全意打造一个爱的国度。 让我陪你吃苦，让我给你幸福， 让我的爱变成你的全部。 就在我们每次亲吻的瞬间。

经风里了，天上的风筝哪儿去 感觉不